天冷吗？ 全新出击， 南北共治， 不必太早， 不要太晚， 六岁天冷吗？ 就在此时发生， 就在 Music Sherlock My 鲜辣麦克风全面迪迦， 周日晚十点 荣誉归来，有请 DJ My。 嗨嗨嗨，到了22:05，欢迎各位同学们，各位小伙伴们，各位听众朋友们，粉丝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麦麦在2018年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9点到12点，周日晚上10点到12点，为大家倾情制作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你好，周末快乐，周末快乐，周日快乐。哎呀，这个说今天快乐呢，除了是可以享受一下假期啊，周日啊，这个小长假当中的这个所谓的快乐感受，而且呢又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夜晚。但是此时此刻啊，麦同学在直播间掐指一算，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每一个你，99.999%的人，此刻呢，这个情绪应该在焦虑和小小的难受之间开始浮动。为什么呢？今天是国庆长假最后一天。哎呦，这假期里面不知道各位过得怎么样啊？总之呢，我呢是一刻都不敢怠慢啊。假期别人呢是享受假期，我呢看似好像是当做这个朋友圈里面的那种人啊，就是出国环游世界的感觉。其实呢，我是去工作了，在法国巴黎时装周把这个假期呢也过得非常充实。现在跟我们节目保持互动，可以呢除了听电台之外呢，看一看麦同学在假期当中都做了些什么。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或是呢加入麦家族 My Home 的我们的微博，争做一下优秀的麦星人哈，或是呢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朋友圈里面我们刷刷刷，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的全拼，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就可以了。听听我们今天晚上的麦麦的周末一现场之周日版本的鲜辣麦克风，大家呢也收收心哈，着手呢准备这个过年啊，不过年，准备上班了啊。一说到呢过年啊，我又刺痛了一下你，是不是国庆这个假期一过完之后，大家的这个整个全年的假期余额都不足了呢？看到在新浪微博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上线之后呢，这位抢到节目沙发恭喜你的是 STT77， 他说呢明天呢又是活力满满的一天了，总之呢我们的假期余额都不足了。提示一下大家哈，也特别想祝福一下10月14号在杭州签售可以首战告捷的这位小勋勋顺利圆满。所以呢今天节目的一开场，想送给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享受假期生活的你们啊，毕竟呢此时此刻我们还可以赶快休息一下，好好的躺一下。在直播间，麦麦麦同学向所有正在收听我们声音的你问好。我就躺着，嘿嘿，真是爱建筑，我就躺着，为四两拨千斤的大任务，我就躺着，姿势大有天赋，我就躺着，就躺他一个铁板油。来来来，躺一会儿。 我躺着，你看这个恋爱不是还是那种。我躺着，眼睛可笑，猜你不是渣男的那种。我躺着，把钱要带你不是给不了那种。我躺着，躺着也帅，你喜欢我的那种。躺着，这不只是一种体验，也是会吞噬你的邪念。不信你闭上眼，跟我一起躺着来，我们一起躺着，舒服吧，绝了都。我就躺着开始，躺着结束，躺着跳舞不分横竖，躺着看天花板就是我的蓝天，满的封面我就许个愿。我躺着舒服，这多美好，我多不少。躺着先不沙发，呼噜，躺着放不，躺着辛苦，躺着天上新的角度。我就躺着。 轻松打破记录，躺着是生命最好的礼物，身在于静止躺着，阳光就是下来躺着，心跳必须在，前途我就躺着，为四两拨千斤的大任务我就躺着，此时的天赋我就躺着，就躺他一个天翻又地覆，我见到你就躺着，你说的我也躺着，初次见面就躺着，连说再见也躺着，我站着躺坐着躺躺着躺跳着躺，我趴着躺，我哭着躺笑着躺吵着躺闹着躺，我哼着躺， 你是先生们 我就躺着，真实的前途我就躺着，为四两拨千斤的大任务我就躺着，此时的天赋我就躺着，就躺在一个天翻又地覆，就躺着 在心跳的世界，在活力的城市，跟 DJ 麦同学一起边走边唱。Hello， 我是 JJ 林俊杰。 假期不足的同学们，假期余额不足的同学们，还是要此时此刻抓住一下假期的尾巴。毕竟你看看啊，刚十点钟，还有两个小时。你才真正的步入到要工作的状态当中。来来来来， 重新站起来。 每天跟随 DJ 麦同学在电台里边走边唱，青春无极限，甜心巧克力作为礼物，让 DJ 麦送给大家哦。大家好，我是林志玲。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北京音乐广播，全球限量收听，每个周末可以听到两期节目，在周六晚上的9点钟，周日晚上的10点钟。 What's DJ 麦，就是我，问候大家假期尾巴快乐快乐，幸福幸福。因为呢，明天很多同学呢要继续的跟我完全不同的啊，步入到这个工作岗位上了。对，因为明天对我来说休息，后天休息，后天还是休息。自从呢毕竟我做电台节目这么多年啊，自从呢在去年吧，2017年呢，我把节目调到了周末的这个晚上呢，跟大家来限量分享我们的这个周末夜之外呢，这个有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去感悟生活的时间，所以呢，大家在忙碌的时候，我兴许呢可以真正的好好的这个游山玩水一下啊，听起来是不是很气人呢？啊，是不是很气人？ 气。 然后呢，大家休息的时候呢，我又在为大家服务啊，然后呢，帮大家来播歌。抢到今天节目沙发的这位同学呢，心愿已经满足了。那在麦家族 My Home 的新浪微博，随时都可以来留言哦。有很多很多像你一样喜欢收听我们的节目，喜欢听好歌，喜欢呢追自己的 idol， 然后呢跟我们偷偷说悄悄话的朋友们都有很多哦。旧梦挣扎，他说呢，有许多故事都有圆满的收场，有很多故事呢是不完美的结局，有些愿望永远不能实现，有些人你永远留不住。哎，所谓的留不住， 住留得住，我觉得还要看一是缘分，二就是自己有没有真正的努力，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兴许呢，先不说感动天感动地，你最起码自己问心无愧，对不对？他会觉得，哎，我没留住你，兴许有更好的在向我招手，而且你为了他努力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整个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宝贵和美妙的，就是因为你积累了整个过程。当你真正的啊变成更好的自己的时候，兴许你已经需要这个欣赏的人呢，已经不再是这个曾经追逐的那个人了，对不对？你有多优秀，就会遇见多优秀的他。哎呦，我才不要今天晚上在这边做这个心灵这个鸡汤大哥，好不好？毕竟明天大部分很多同学都要上班了啊，然后呢，等 ，W。DY 他说呢，麦同学，明儿就是我18周岁的生日了，开心也不开心，因为呢过生日了，不开心的满18了，成人了，都有时候不想长大啊，这还想当这个父母当中的心中的这个小女孩，而且呢也是总之啊，这想点歌对吧，你点的那种我们先来排队啊。雪玲儿呢说假期就这样结束了，还没有过够，很想听一首卡路里，因为呢明天要上班了，要燃烧一下自己的卡路里啊。今天节目里面有没有卡路里要给你呢？ Oh my radio star. 麦麦的周末现场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跟大家在空中相约。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火箭少女的《卡路里卡路里卡路里》，送给呢明天要上班的同学们，像这个雪玲儿的点播啊，她说呢，明天要上班需要燃烧一下。不光是呢，明天需要燃烧，每天其实呢都需要给自己很多很多的勇气。无论从身体啊、心灵啊，对不对？燃烧一下自己的这个能量很重要。一说到这个火箭少女，这次呢，我在法国巴黎时装周呢，也偶遇了两位特别可爱的成员，就是杨超越和 Yami。哎，我刚在这个巴黎的这个，我想是铁塔还是对铁塔附近吧？对，在铁塔附近呢，拍摄的时候突然看到远处，哎，有一个清新的小女孩，我一看，哎，这不是这个小杨同学吗？于是呢，就这样，你知道，有点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毕竟都在国外嘛，对不对？然后呢，聊着聊着，突然间呢，哎，亚米同学也出现了。于是呢，他们两个应该是在这次的巴黎时装周呢，有分别不同的任务啊，工作任务和行程。然后两个人呢，在巴黎的首都的会师就被我呢给撞见了。然后呢，这次好像腾讯时尚有发布两个人首都会师的这个视频花絮啊。然后中间的那个穿着一个战袍的就是我，那个真的不是一个袍子，好吧？真的不是一个袍子，真的是一个时尚设计的一件衣服来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此次的麦麦巴黎时装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火箭少女的动态哈。好了，在22:27继续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互动行列，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说一说今天晚上包括呢这个假期当中你都有一些哪些难忘的小小的行程跟大家分享，亦或是呢想听到哪首歌曲在节目当中啊，也可以来告诉我们。不要走开，广告之后再回来。 机会不能等，时间不能等，优惠不能等，超前一步的行动不能等。进京沃尔沃置换政策限时开启，最高补贴18000元，同享3年36期无忧购车计划，详情欢迎到店品鉴。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1.9度，大部分时间体感比较舒适，入夜后辐射降温作用明显，气温下降速度比较快，最低气温只有7度，寒意初显，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添衣保暖。明天白天仍然维持晴朗少云的天气，能见度和空气质量也都比较好，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4，适宜穿夹克类服装。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贵州吉靖宇大刀艺术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啦！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来关注电影方面，漫威超胆侠发布第三季纽约漫展中文预告片。超胆侠是美国漫威漫画旗下超级英雄，儿时因意外双目失明，却获得了雷达般的听觉和远超于常人的触觉，再加上后天学习的棍法和格斗术，白天的时候他是一名律师，而一到晚上则戴上面具化身超级英雄，在纽约街头行侠仗义，打击犯罪。第三季超胆侠将于10月19号回归。索尼影业似乎可以松一口气了，遭遇烂番茄 31% 新鲜度的毒液致命守护者北美首日揽下3230万美元的票房，登顶单日冠军。外国媒体预测首周末7700万甚至8000万美元毫无悬念创下10月最高开花纪录，看来普通观众对该片的宽容度更大一些。再来关注日前速度与激情系列外传电影霍伯斯与肖曝光一组片场照，影片女主角凡妮莎科比现身。霍伯斯与肖是《速度与激情》系列的第一部外传电影，故事以道恩·强森饰演的外交安全局特工卢克斯·霍伯斯、杰森·斯坦森饰演的雇佣兵杀手德卡特·肖为主角，将不再关注飞车家族。刚刚在《碟中谍六》中有过精彩表现的凡妮莎·科比将在《霍伯斯与肖》中饰演德卡特·肖的妹妹，是一名军情六处的特工。电影将于19年7月26号北美上映。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零点光阴的故事，一点重播千千阙歌，两点重播永恒的魅力，三点重播古典也流行，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千千阙歌，七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感恩季，贺中秋，迎国庆，喜乐迎双节，购物有惊喜，金秋意更浓。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空空闪耀。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让我有一点点动心，今天的口红 周末现场正在直播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接下来有请杨坤，舍不得。 写过的歌词遗忘的差不多，我怀疑是不是我当初写的，仔细听音色，关上灯才能触摸，眼睛怎么还悄悄地发热，那曾经的爱一支烟都燃得快，无所谓是因为它一直存在，重复

最安心的向往，和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夏天的风景飞扬，是你牵着我穿梭那条长巷。 22:56，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直播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问候大家假日的小尾巴快乐，明天做好准备，好好开工了没？ 这场雨不知从何开始，真是你接近我的情形。

us so young. Yeah, we do anything we want and we do it for fun. Everything I wanna say, I can hear it so loud. I got a voice in my head and I'ma let it all out. Keep me up all night. The first time, waiting all of my life for this one day. But I bet $1 million that you feel the same way. Keep me up all night, I'm not sleeping. I'm closing my eyes just to keep on dreaming. That's when 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radio star，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 90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不 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接下来呢，我们来邀请梁静茹，没有如果。 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错过就不必，是不是会难过？若如果拿来当借口，那爱是不是有一点柔？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真的爱我就放手一搏，还剩什么还？有人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相遇似，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我曾说如果人类连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那世界末日已来到，不需要等到地球毁灭掉的那天。 错过不是错过，错过错过，我比你更难过，我不会一错再错。 我常说，如果人类连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那世界末日已来到，不需要等到地球毁灭掉的那天。别怕太快乐。 麦克风，有麦最放松。每天这个时刻都要记得锁定我们的节目哦。我是蔡依林。 邀请大家在今天晚上抓住假期的尾巴，在家里的话可以蹦一个养生机。 牵你的手在空中摇起来，踩着节奏在空中摇起来，随便的点点头让身体随便抖一抖，随便的点点头让身体随便抖一抖。啊，这律动会让你放松，放大听觉让一切放空，在你脑中神经别再紧绷， turn it up， 身上腺素升空。我知道你想要一些刺激，打败无聊的动力来挑起生活的压力，让人羡慕妒忌恨。 Relax Go dance， 这是我为你开的房子。我是老中医也是老司机，能帮你身体健康带你嘎一嘎野地，别害羞没关系， When I say hello Everybody follow， 开心不排队，蹦蹦野地不犯罪，反正房子有人陪，管他谁是谁的谁。伸你的手在空中摇起来，踩着节奏在空中摇起来， 看很清，不想听好可以静静产生幻觉，别担心这幻觉不是来自化学，不要可以拒绝 Relax Go dance 给你妙手回春的房子，我是老中医也是老司机，能保你身体健康带你盖盖野地，别害羞没关系 When I say hello Everybody follow 开心不排队，蹦蹦野地不犯罪，反正房子有人陪，管他谁是谁的谁，伸你的手在空中摇起来，踩着节奏在空中摇起来，随便的点点头让身体随便动， 随便的点点头，随便的让自己放松一下，兴许呢在假期快要结束的一个夜晚可以让自己呢倍感轻松，然后呢投入到全身心要准备的明天的工作日当中。今天的过生日的是明天啊，马上要过生日的这位同学呢，之前要点播的这首歌来了，借我 借我十年，借我亡命天涯的勇敢，借我说的出口的淡淡誓言，借我孤绝如初见，借我不惧碾压的鲜活，借我生梦与梦中不问明天，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笑颜灿烂如春天，借我杀死庸碌的情怀，借我纵容 果想对这个假期说些什么，是不是想对他讲，再多借我一点时间，再多借我一点思考，再多借我一点小小的精心的安排，全都给他安排上。假期虽然结束了，但是呢，不要忘记人生的假期还要继续啊，还有很多很多的未知，很多很多的美好在等待你去用心的发现。23:25， 我会很舍不得， 舍不得这个假期。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陪你。 那是我不能给的，我会永远记得，我会永远记得。这样我就够了，这样我就够了。No。 金话麦克风。分手了以后我不再再亲吻我对你的爱，希望你的记忆不再不再有我对你的爱，请你不要问我为什么，因为我也不想离开，而你的难过我知道，就在我想你的时候，别再为我难过，我会很舍不得。 你要的是福， 那是我不能给的。我会永远记得， 彼此的付出， 这样我就够了。 谁给我理睬，习惯的一切都不在，生活像黑夜都停摆，我不会向别人说什么有关于我们要分开，而你的认真我知道，在眼泪掉下的时候，别再为我难过，舍不得。 你要的幸福， 那是我不能给的，我会永远记得彼此的付出，这样我就够了。 你永远不会知道， 炫互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

精心写下的那一封封情书吗？现在好像随记忆随风中都不知道飘去了哪里。来自李荣浩，祝你幸福，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我在花园里沉思，穿起了花衣服，花儿成了他的保护色。他买了多余的匣子，捡起了 confidence， 冲洗了发霉的皮肤，也风干了。我可以见到打算要你再看一眼完美的模样，然后再从你回忆里根除。I will fall in love again， Then she said， 等着花儿一冬眠，赤裸裸的呼吸被发现。花园是他所相信的空间。他走在花园里沉思，突然间 disappear， 花儿总是他的保护色。他甩了枝子留成枝，单纯的多喝水，梳洗了挑染的发丝，也晒干了。我可以见你，他说，打算让你再看一眼原来的模样，然后再从你生命里删除。I will fall in love again， Then she said， 等着花儿一冬眠，赤裸裸的呼吸被发现。I will fall in love again， 某一天， But now 花园是他所相信的空间。 藏不住泪痕，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你恨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你带着他唯一写过的情书，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他是为了你的他离退非痛苦，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哦，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哦哦哦，

你少根金币，我好不到哪去。你把爱恋你第一名，包租婆似你生命，我只是陪你冲地，遇到了很要你的命，每天骗我你又多了三块腹肌。难难难难，我的爱给你，难难难难，全部都拿去，难难难难，什么都给你，难难难难，不要自己。 你爱怀疑，你爱规定，不准我跟谁出去，顶尖不行，短裙不行，阻绝我所有异性，关心不乱你的东西，还为你走到地退，这样努力劳烟你还不能满意。 你爱怀疑，你爱假惺，还偷看我的简讯，跟没不行，跟必要命，比我浪漫难搞定，我要保护你才管你，我